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点头，径自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路过端木翠房间时，脚步略停了停，但想敲门，听听里头没动静，料想端木翠已睡下，转身欲走时，屋里忽然传来一声尖叫。 啊！ 展昭吓了一跳，忙叩门道： 端木，你怎么了？ 里头没应声，展昭心中焦急，腕上使力，便将内侧的门栓震开，大踏步推门进去。端木翠正坐在梳妆台前，一身月白里衣，缎子般莹亮青丝被披到腰间。他转头看展昭，诧异道： 啊，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无语，感情他根本就没听到自己的叩门和问话吗？ 你方才叫什么？ 一句话就把端木翠给拉回到严峻的现实。他嘴一撇，差点哭出来。 我长白头发了。 展昭一愣，目光下意识落到他的发上。 哪有？ 我刚才把头发散下来的时候，忽然看见的，只是一晃眼，又不知道哪里去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将长发一缕缕拨开。 展昭，你帮我看看。 说完，自然而然将头低下去了。展昭走到近前看了看，摇头道： 没有。 哎呀，有你这么看的吗？你不会看仔细点吗？ 展昭只得微微俯下身去，伸手将他的长发一缕缕细细拨开。长发细软，带着微温的淡淡香气，展昭的唇角不由绽出微笑来。 是你自己多心吧？我看。 说到此，忽的一顿，万千青丝之中的确混着一丝极细的雪白。端木翠极敏感。 怎么样，找到了？ 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。展昭犹豫了一下，才嗯了一声。 啊。 那给我拔下来。 展昭指腹轻轻按住他的发根，另一手极快使力，只怕他疼。只不过对端木翠而言，这样小小的疼痛远敌不过这根白头发出现的打击。他盯着展昭手里的那根白发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，忽地带了哭音。 哼，我长白头发了。 雨碧也不管展昭如何，径自走到床边，往下一躺，伸手拽过被子，从头蒙到脚，隔着被子呜咽。 老了。 展昭有些手足无措了，端木翠的心思他多少有些了解，但了解的没那么透彻，他是远不能体会到白发对于女子意味着什么的吧。手中的白发细软，抛也不是，不抛也不是。展昭叹了口气，近前去坐到床沿，拍拍被子。 端木。 端木翠没理他，只是小动物一样呜咽了一声。 只是长了根白头发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 没人理他，展昭自说自话。 小时候我在学里念书，有个同窗小小年纪便长了许多白发，后来去看了大夫，大夫说不一定老了才长，即便是年轻人，若累得很啊，也会长上一根两根的。 顿了顿，听听没动静，于是继续。 你是这些日子太累了，连日奔波劳心劳力，所以才会无自续一夜白发，也是因为心力交瘁呀。 这比喻太崩溃了，被子里的那位姑娘噌的一声就坐起来了，展昭猝不及防，差点从床沿上掉下去。这姑娘气势汹汹道： 你提伍子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怕我没一夜白头是吧？ 我的意思啊，是你只长了一根。 哦， 我说我为什么会长呢？ 端木翠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。 还不是为你愁的，什么南侠，什么九世江湖，塞在一个闺阁女子手里。公孙先生说你以前中过很多毒，百毒不侵了都快，怎么就能被春药撂倒了？你自己倒霉也就算了，还拖累别人。 当当铃声响，秋后好算账。展昭还能说什么，只能沉默，沉默是此刻的主旋律。端木翠越说越委屈。 公孙先生把消息告诉我以后，我就愁得很，茶不思饭不想的。 据当事人公孙先生后来回忆，端木姑娘茶不思饭不想是因为挑食，偶尔饭菜对胃口的时候，她吃的还是很乐呵的。 也幸亏是做神仙的，身体比常人要好，不然也追随伍子胥去了。哼。 展昭嘴角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下。 果然没了法力之后，不能像做神仙一样逍遥自在了，偶尔发点愁也能长白头发，以后说不定还会长皱纹呢。 端木翠悲从中来，再次躺倒，好在这次没拉被子装挺尸了。顿了顿，她哀怨地自言自语， 哎呦，这才叫物交损友呢，凭什么你出事儿我长白头发呀？公孙先生和包大人都跟你认识的比我久，要长也该他们长嘛。 展昭张了张嘴，正想说话，他继续无视展昭。 这下死定了，你可不是省事的材料，听说挨刀挨枪中毒中邪都是经常事的。 啊，我什么时候中邪了？ 端木翠不理他。 说是你有点事我就长一根，有点事我就长一根。那要不了几年，我可以顶南极仙翁的位子了。 端木，我哪里就那么容易出事了？ 谁知道呢？ 他嘟嘟囔囔，展昭微笑，决定不再由他胡思乱想，伸手给他盖上被子，低声道： 好好睡一觉，就什么事情都没了。 端木翠叹了口气，微微合上眼帘，长睫一颤一颤的，倒是没再说话了。展昭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听他气息渐匀，这才动作极轻的起身离开。方转了个身，就听到端木翠轻声叫他： 展昭。 回头看时，端木翠睁大眼睛看着他，黑玉般柔和的眸子深不见底，一字一顿说得很认真。 展昭，我希望你一世平安才好。 说完便闭上眼睛，他是真的很累了。展昭愣在当地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眼中慢慢蒙上一层泪雾。良久，他才轻声道： 端木，我同你都会一世平安。 端木翠睡得很熟，也不知听到了没有。这一时刻，姚曼青终于跨进了刘家的内院。她理了理散开的衣襟，抿了抿凌乱的头发，微笑着看着脸色铁青的刘向晚。 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了？反正我是无路可走了，怎么样撕破脸皮都不怕。你不让我进门，我便站在刘家门口，把你刘向晚始乱终弃的丑事都说出来。堂堂一个世子，夜半翻人家小姐的墙头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你有不举之症，行房时要靠春药助兴。 见识。 刘向晚脖梗之上青筋暴起，一把揪住了姚曼青的头发。姚曼青疼得眼泪都出来了，面上却仍是笑的。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会记得谨言慎行的。以后和和气气，夫唱妇随，一世平安才好。 总是一路就有错错，所以一直不到你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